谁家天下将流茶唱山歌的人啊，小时候看看刘三姐这部电影像山水一样没动人的诗意，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，刘三姐从此吸引了这个世界。真的歌声只有的 歌呀歌流离人呀人美如酒最美还是三句的歌 唱歌温暖了寂寞，白云悠悠蓝天依旧，泪水在漂泊，在那一片苍茫中一个人生活，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。 我会 叫雨。